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现如今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可跟原先不一样了。打个比方来说吧，甭管什么地界的佳肴，您只要想吃，出门就能下馆子。什么粤菜、湘菜、鲁菜、川菜，甚至外国料理、洋快餐，只有您没听说过的，没有您吃不着的。虽然大家的选择多了，可这问题也跟着来了。这些时髦的东西让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可也逐渐让咱们这些整天忙碌的人忘了一些属于咱们老北京的老字号。年轻人都是从老人嘴里听说一些老字号的故事，老字号的味道。可是现在马路也拓宽了，高楼也盖起来了，老字号的店面也是搬的搬，换的换。好多人即便想找这些老字号，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就更别提了解了。所以从今天起，我在这儿也和您聊聊这些老字号，回味一下老北京的味道。小时候总听大人讲老北京的故事，时过境迁，老北京已经变得模糊。现在我就把这遥远的记忆重现在您的眼前，带您去看看青砖灰瓦、长袍马褂，还有那2分钱一碗的大碗茶。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故地重游老北京第一集。文革时期的一天，几个红卫兵风风火火的就跑进了一个锅炉房，冲着一个正在烧锅炉的老大爷就递过了一个牌匾，随后还特意吩咐一定把这匾给我烧了。这位大爷接过匾额这么一瞧，当时就傻眼了。这块虎头匾上写着3个烫金大字都一处，哟，这不是前门大街的老字号吗？其实说到老字号，光前门大街上那可就多了去了。当然受到这次波及的老字号也不只是都一处这一家，早先做生意的、干买卖的全都认准了这块地方。其实就连现在的前门大街，那也是人头攒动，热热闹闹啊。不过您说这北京城这么大的地方，干嘛这些老字号全都聚在前门这块地方呢？其实啊，早先的前门大街可跟现在不一样。您别看前些日子前门大街经过翻修重新开街了，整条马路看起来也宽了，也整齐了，可人家这条大街早在明朝以前看着可比现在经过翻修的还要宽敞呢。咱们都知道前门这个地界 早在明清两朝的时候，那是北京内城的南大门。朝廷里头分为六大部，您比如礼部、兵部、工部、刑部、户部、吏部，全都设在前门内的东西两侧。为了方便和朝廷通气儿，万一有一个什么重要通知能够及时下达，前门外一带还设立了140多个会馆，有点类似于现如今地方驻京办事处。除了这些官场上的人员以外，那些进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书生也全都凑在这个地方。您说周边住的都是一些购买力旺盛的主，那摆摊做买卖的能不挑这个地方吗？除了周边的购买力之外，咱们再从这地形上分析。早先的北京城，南来北往的货物，甭管是粮食、丝绸，还是修建北京城的砖木玉石，全都靠水路从别的地方运到北京。可以说漕运是比较发达的，最出名的就是大运河，运送货物的船只全都停靠在这条运河的终点站积水潭。所以最初积水潭那可是北京城风光一时的商业集散地。不过到了明朝，这终点的位置可就改了，整个往东南搬了，还不允许商船进城。这么一来，积水潭的繁荣商业环境可就给搬没了。积水潭的没落倒是成就了另外一个地方的兴盛，那就是前门。话说到这儿，您可能得琢磨，前门也不挨着运河，也不守着渡口，在这儿做买卖就方便吗？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咱老北京人都知道，自古以来北京城西南的卢沟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渡口。南方地区运送货物走漕运，走的是大运河，而西北地区运送货物走的则是永定河。而卢沟桥正好是永定河的一个渡口，从西北地区运送来的货物全都卸在这儿，商家在想办法拉进北京城。那个时候交通没这么便利，拉货进城可不是一件轻省事儿，所以运送货物进城的路线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从地理位置上分析，要是打卢沟桥进城，最便捷的通道就是走广安门，经过虎坊桥，走犁铁拐斜街，直接就到了前门了，一气呵成。所以说您别看前门既不挨着运河，也不守着渡口，可是它是从渡口运送货物进城的必经之路，再加上咱们刚才所说的周边住的都是一些有购买力的人群，那这些做买卖的商人必然会看好这个地界。明朝的时候，整条前门大街上的商铺多得根本数不清，甭管是鸡鸭鱼肉，还是日常用品，甚至是玉器珠宝，反正啊，无论是什么物件，您都能在这条大街上买到。明朝过后是清朝，虽说清朝的政府不像明朝那样重视商业发展，可是有条戒律倒是让这座前门大街发展得比明朝还火爆。那到底是什么戒律呢？那就是北京城里不允许开办戏馆，生怕老百姓聚集在这种娱乐场所聚众滋事。八旗子弟全都享受惯了，哪受得了寂寞呀？于是前门外就成了京城戏园子的聚集地了。清朝那会儿，京剧可是最兴盛的时期，无论是尊卑贵贱，还是三教九流，全都好这口。娱乐场所一多，那周边的生意跟着就兴盛，所以慢慢发展下来，有些商铺就做出了名堂，成为了前门一带的老字号。既然买卖能被人家称为老字号，可见一个是因为它经营的年头长，再有是因为店家的口碑好，才能让生意越做越好。那咱们刚才所说的都一处，它又是如何发展成为北京的老字号呢？ 明末清初的时候，山西的晋商就开始往北京城走动，做起买卖了。除了这些商人以外，好些山西的老百姓也为了谋生，千里迢迢地跑到北京城找个活干。当时有一个叫做王瑞福的山西人，为了能够多挣俩钱，就投奔了住在北京的一个远房亲戚，打算在这儿找个差事。他这亲戚倒也挺热情，没出几天功夫呢，就帮着王瑞福在肉市的碎葫芦酒店学么了一个学徒的差事。王瑞福这人老实，平时学东西也认真，在这家小酒馆里一学就是三年。那会儿的学徒可不像现在大学生找实习单位似的，店里的老板对待那些学徒的，别说优厚待遇了，能时不常的给点好脸色就算不错了，还专拣那些脏活累活给学徒的干，廉价劳动力呀。这几年王瑞福的苦可是没少吃，不过老板就算这样对待他，他都没有埋怨过，好歹能挣口饭钱，还能学点经营酒馆的本事。就这样日子一长，店里的好多老主顾就特别喜欢王瑞福，觉得这人待客热情，干活还特别麻利。别的不冲，单就冲王瑞福来这间小酒馆吃饭喝酒的客人就不在少数。这样一来，认识王瑞福的好多朋友就都劝他，你呀干脆换一家，要不然自己单干也行。别人这么一撺的，王瑞福这心里头可就琢磨上了，给别人干也不是长久之计。虽说自己没什么钱，可是即便做的买卖小，那也是自己的买卖呀。乾隆三年，王瑞福下定决心，辞了学徒的差事，管亲戚朋友借了点钱，就在前门大街路东鲜鱼口南边搭起了一个凉棚，里边放了两三张桌子，几把凳子，支一个炉灶，找了一个伙计和一个学徒的，就算自己单挑一摊了。起初这个小酒铺也没有名字，就在凉棚外边挂了个酒葫芦，上边写着王记二字。您别看这店模样不怎么样，可是一开张这生意还真不错，天天都是座无虚席，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都是满座。王瑞福这人人缘好，干买卖也实在讲信用，从肉铺酒铺赊的账从来都不该着，说什么时候还肯定还您，所以他这买卖是越做越好，越来越大。乾隆七年的时候，这天晚上生意打烊之后，王瑞福一个人坐在店铺里就开始琢磨了，现在生意越做越好了，来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光这几张桌子可不顶用了，看来呀得扩建，可是扩建得有地方啊。王记左右两边全有店铺，没地方让我盖房子。就在王瑞福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抬头这么一瞧，哎，对呀，我横着不能扩建，咱往高了盖。于是就在店铺原有的基础上往上加盖了一层小楼，厨房柜台外带散座全在一楼，二楼特设雅间。看着生意越做越大，王瑞福本以为自己的好日子要来了，可是谁成想这小楼盖好没多久他就得了重病去世了。王瑞福的老婆就把店里的生意交给了王瑞福的师哥，人虽然走了，但是早先王瑞福这通翻建店面倒成了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乾隆十七年的时候，王记酒铺的生意大不如前，尤其到了腊月，生意就更冷清了。这天年三十，王记酒铺里白天就没什么客人。早先的老北京啊，您甭管是达官显贵还是普通百姓，都是在年三十以前把年货置办齐了，就等着三十回家过年呢。所以这个节骨眼上就更没客人了。天一擦黑，整条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 官府也封印了，这戏楼也封箱了，只有几盏小油灯忽明忽暗的，时不常的还能听到几声鞭炮声和更夫的打惊声。王记酒铺当时因为生意不好，所以为了能多挣点钱，每天都是比别人开得早关得晚，赶上这天年三十了也不例外。屋里头时不常的还有几个躲账的客人在这喝酒。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店门打开了，进来了三位客人。这三人打眼一看，像是一主二仆。一进门，店里的伙计赶紧把这三位招呼着往楼上雅间请。小二的，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好喝的呀？一听坐在中间像主子的这位开口问话了。小二赶紧点头答应，这位大爷，我们家这小店啊，谈不上什么好酒好菜，倒是像烧麦呀、干炸小丸子、马莲肉这样的小菜客人常点。好，那你就给我上这几样吧，顺便再来壶好酒。一顿饭吃下来，坐在当中的这位爷又开口了，你们这个酒馆叫什么名字啊？这位客官，我们这个酒馆它没名儿，早先老板姓王，就挂了一个王记的招牌。这位爷一边听着小二的介绍，一边看着外边的大街，都这个时候了还不关门的酒店，恐怕京都就你这一处了吧。我看呢，就叫都一处吧。几位客官走了以后，谁都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几天过后，突然十几个太监迈进了王记的大门口，手里捧着一块写着都一处的虎头匾额。掌柜的当时就吓傻了，赶紧问，这是怎么回事啊？那天三十晚上是不是有三位爷在你们家吃过饭呢？ 是，那位爷也太客气了，您说吃饭就吃饭吧，还送块匾。 哎呦，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可是当今的万岁爷乾隆皇上。那天皇上微服出巡，吃了你们家的烧麦，觉得好吃，这才送了块匾过来。 掌柜的一听乾隆爷，差点没坐地下，赶紧跪在地上一个劲儿的磕头啊。 打这以后，王记酒铺就改了名字叫都一处了。掌柜的还把乾隆坐过的桌子椅子盖上黄绸子，垫上黄土，像供神仙一样给供起来了。有了乾隆做形象代言人，都一处一下成了众人皆知的店铺了。其实对于乾隆爷的这段故事，好多人也觉得奇怪。首先一个，咱们刚才说了，年三十晚上官府也封印了，尤其天一黑，各城门一打点也关上城门了。那这位乾隆爷怎么可能打城外头进来呢？再有，乾隆可是历史上出了名的大孝子，这大过年的肯定得在宫里边陪着皇太后，怎么可能出来呢？不过对于这些疑问也不是不能回答。您想啊，前门这地界可是守在皇上家的门口啊，王记酒铺这掌柜的就是长了一百个脑袋也不敢把皇上编到故事里来呀。这要是传出去，皇上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所以您说他也有真实的一面。不过不管故事是真是假，都一处的名声算是落下了。时光流转，到了1931年的时候，都一处传到了李德新他父亲这边，可就不一样了。老家觉得干饭馆不如干钱庄挣钱，就把李德新送到钱庄学徒，一学就是三年整。钱庄里接触的可都是大户人家，等李德新学成回来之后，根本看不上这小酒馆。结果等老爹一过世，就开始整天吃喝玩乐，花天酒地，没人管，那生意自然好不了啊。店里的生意少了，伙计们挣的也就不多了。看着李德新整天从柜上拿钱，也不打理生意，伙计心里就生气呀。可是辞职不干吧，又没地方去， 于是心里这点火全撒在烧麦身上了。哎，什么好用什么，什么贵用什么，给你糟去。等客人再一吃这烧麦，哎，不一样了，比原来还好吃了。结果这生意歪打正着的好起来了。如果说早先的都一处是因为乾隆爷出名的话，那后来的都一处可是因为这烧麦货真价实而出名了。一直到文革时期，生意都是红红火火。咱们节目一开始说的那一幕，就是因为红卫兵打算烧毁都一处的牌匾，可是那位烧锅炉的老大爷一看是都一处的牌匾，愣是冒着危险偷偷的把匾额藏在了柴火堆里没烧，直到解放以后才还给了都一处。现如今这块乾隆御笔的匾额就在都一处方庄店里挂着，而前门这家老店门口的匾额则是后来郭沫若先生亲手题写的。今天的都一处还在卖的那些传统小吃，您比如烧麦、马莲肉、炸三角、乾隆白菜，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菜品也是越做越精良，越做越考究。当您品尝这些传统小吃的时候，也别忘了回味一下老字号的故事，老字号的味道。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谁把星光点亮？ 我愿意，我。